心做个好人，我答应用我一生来换你的快乐一生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做一只

就

知道我还是那个我，你是否记得我？记得疯狂过。 歌曲是我还是那个我，来自于徐怀钰的演唱。我想很多人一定听过他的一首很符合今天这个节日的歌曲，叫我是女生。女生节是未婚女性的节日，因为每年虽然有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，但是高校的女生都不太愿意称自己为妇女，又不想放弃女性的节日特权，因此便有了女生节，并且定为妇女节的前一天，也就是3月7号。女生节的诞生体现了女性在教育地位的提升，也从侧面反映了女性社会地位的升高。也祝愿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女生节日快乐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的是光良的歌曲都是你。 Thank you.

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969车舞飞扬。 有不少车主往年很多长期停放在露天地区的车辆，由于长期与酸性雨水接触而导致外表遭受腐蚀，最终不得不重新给爱车整容。为此，有关汽车维修保养专家建议大家，车主应该在雨雾天气适时给爱车打蜡，防止外表受损。在平时的雨雾天气，在很多车主看来并不会对汽车有什么影响，不过专家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，尤其是工业发达的地区往往会导致雨雾的酸性偏高，平时的雨雾很多时候都是酸性雨雾，都会对汽车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。原来酸雨酸雾能够使漆膜褪色甚至损坏，从而引起腐蚀。除了能够使车身的水滴附着减少60%到90%，特别是刚打蜡以后的首次洗车会明显感觉到洗车的省力。其次，打蜡还可以防高温防紫外线，无论冬夏如果汽车长期裸露，在太阳光下会形成较高温度，打蜡形成的薄层可以将光线反射掉，避免油漆的老化。此外还能防静电，由于化纤丝毛等如坐垫衣物等摩擦，还有汽车在行驶中空气与车身的摩擦容易产生静电。车蜡的防静电主要是隔断空气尘埃与车身漆面的摩擦，通过打蜡可以有效地防止静电的产生，也降低带电尘埃对汽车的附着。专家介绍，半年内的新车是不需要打蜡的，不过6个月以后开始打蜡，一般1个月打一次，如果雨天雾天比较多，可以适当再缩短时间，最好能在2周到3周之间打一次蜡。今天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，春天来了，咱们的爱车也该换换新装了吧。 青春贫贱，前世谁在泪雨纷纷？一次缘分结一次生，我今生还在等，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挥剑转身，而鲜血如红唇，千朝记忆渡红尘，伤人的不是刀刃，是你转世而来的魂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策马出征，马蹄声如泪奔，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山城，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，我对你用情极深。谁的心跳声，我那春秋一叹银河，你那千年眼神，

还逃不过要置身事外。偶遇而来，互相依赖，合上了窗儿，总不能永不离开。万年的泡影到底离不开人山与人海，无奈浪淘一浪又一浪，也不过只为一次澎湃。可相思沉于云外，依然为世人爱情无奈，凡人沉默的惨白，感情的事只需等待，去的去不离也不只是爱，伟大的爱情到头来也只是爱，比空境的深处谁也不曾存在。追坏追坏，还逃不过要置身事外。偶遇而来，互相依赖，爱上的船儿总不能永不离开。万年的泡影到底离不开人山与人海，无奈浪淘一浪又一浪，也不过只为一次澎湃。那海市蜃楼只是爱。 我是山，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，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，我的森林，你们的树木，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。我清晰地看到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。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，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，攀登到我的顶峰，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。如今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，看看吧，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。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，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，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。 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让我们与冯小刚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，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关注我们的山川河流。 越吵醒沉睡的甜蜜，我会用我最亲热的呼吸，感觉你，让我再爱你，不要再有所谓顾虑，我会拥着你温暖你的感情，请相信我会努力。你可知道在每个夜里，我总是仰望星星，幻想你的眼睛，再也无法压抑着爱你的情绪，让我大声地告诉你，风里雨里有我陪你，伴你走过人生最寒冷的冬季。你不需要怀疑，也不需要逃避，就让我陪你走过崎岖，风里雨里有我陪你，伴你走过人生最寒冷的冬季。你不需要怀疑，也不需要逃避，就算有再多的阻力，我也愿意。想你的眼睛，

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